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徐若瑄，带来一首《她她》。徐若瑄除了是一个美女，是一个歌手，是一个演员的身份之外呢，她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灵气的创作人。这个可能被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所忽略，但事实上，她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还在跟很多知名的音乐人来合作。很多人喜欢用徐若瑄非常有灵气的填词，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方大同的《如果爱》。 如果爱没有麻烦，我不会吃不下白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乱。这个世界在这里，我是可以说你爱我。是绝对跑很远，累不累，一加一不是好像你的不见的逻辑，我不问完美是什么，怀疑是什么，明天你是什么，不后悔。如果爱没有麻烦，我不会吃不下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乱。整个世界在这里，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黑夜有了你更美，让日子越变困累，越憔悴看不见，我要爬上一座天梯。星星眼里，我不管完美是什么，唯一是什么，每天我是什么无所谓。如果爱没有那么烦，我不会吃不下晚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慢。整个世界在转， 这首非常俏皮和可爱的歌来自于徐若瑄为方大同的作词，而这种简单的爱情词调就是来自于徐若瑄。早在方大同崭露头角的时候，徐若瑄就说过她最想合作的男艺人就是方大同。这么说来，我们会觉得徐若瑄是一个相当有眼光的写词人，因为当年她跟周杰伦的第一张合作就让周杰伦一炮而红。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由徐若瑄来作词的《 可爱女人。 想要有直升机，想要你飞得比走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起你，感谢你吸引你，让我碰到你，漂亮的人。 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两首粤语歌。首先第一首呢是来自于陈洁仪的翻唱，陈洁仪的声音本身已经足够有特色了，所以她在这首翻唱的作品当中对于编曲的改动并不算很大，而且呢还做了一些从简化的处理，这些不繁琐不夸张的低调的行为反而突出了陈洁仪优美的好声音。很多好歌已经给听众留下了太过于深刻的印象，想要颠覆又谈何容易呢？但是陈洁仪的这种避重就轻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却给这些本来已经很美的歌带来了不少格调感。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只 阳那样有光辉，为你解痛楚。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 陈洁仪的这首《明星》翻唱自张国荣。也许你会听到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表现自己高亢的嗓音或者是技巧的唱腔，可是陈洁仪在她的翻唱里面却卸下了这些，你听到的只是经过了人生洗练之后的非常安静和等待绽放的感觉。很多的好歌就是让你忘掉这个艺人，忘掉他的光环，去实实在在的仔细感受歌里面的情绪。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白玫瑰》。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得彻底。白如白牙，千回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就变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低笑玫瑰，带刺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动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甘心占底趁你的高贵，一处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世作废当爱已经流逝。仍然绮丽，甘心占底最美的 参加丧礼，前事作废当我已经流逝，又一世。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可能也曾经陪伴很多人走过情感的道路，因为每一首歌都会代表一种情绪，能够引起在当下的那个最贴切的共鸣。这件事情对于流行歌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功课，而许美静就做得很好。 我想算了吧，不如就这样的分手，我的心在痛，对你的爱太浓，是否你能带走过去的冲动，不再对你奢求什么，只想让你懂，转过身就不能回头，已经做决定，又何必再强留？选择了离开我，还能说什么？爱是你，还是我迷惑？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还如此执着？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明知道》，是许美静在1995年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而这首歌的作词和作曲也是陈佳明来为他包办。其实陈佳明对于许美静来说，不知道到底是缘还是劫，因为是他一手发现了许美静，并且让他一路走红，比如《遗憾》《城里的月光》，还有《都市夜归人》，以及《快乐无罪》。但是也因为这种长期合作而产生的感情，让两个人之间又有很多的问题。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首轻松一点的歌，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平冠以及台湾著名的女主持人兼歌手黄家谦的合作。 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发现最后的几行 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拢。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寻过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 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 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寻过 在走廊， 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位是梁咏琪。从出道开始，她给我们的形象就是清新的，或者是玉女形象的温柔情歌，但是却从接下来这首歌开始，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梁咏琪的内心世界。这首歌叫做《花火》，我们来听听配器当中非常美妙的钢琴。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表示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轻快的有一点华尔兹舞曲风格的作品，这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彭羚带来一首《我要一场百老汇》。彭羚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再出来唱歌了，他在香港歌坛呢也算是非常宝贵的歌手。跟彭羚的演唱风格完全是两个路线，彭羚是内敛的、修饰的，或者是情绪不多的歌手，而接下来这一位就是有澎湃情绪和张力的林小培。 我无法呼吸，我忘了自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我开始怀疑，勉强去爱你，终于让自己坠落谷底。除了什么错，爱让人忧愁，谁能回答到底值得不值得？出了什么错，爱变得沉默？